过不少的困难的。咁其中一个困难当然就是嗰啲地契本身是有少少限制嗰个重建或者个发展商重建的时候呢嗰、那个嘅地积比率佢是有一个叫即係一间房屋嘅限制呢就唔能够新房屋呢是起高过现有的房屋好多的。啊、即係要大致相若的高度，咁因此咧就過去一啲嘅業主咧，或者一啲發展商咧，都會卻步嘅，因為你重建咗之後，或者買咗個單位之後重建咧，都唔能夠重建得好多個單位出嚟，咁因此咧就商業上咧就唔係咁可行啦。咁但係市建局入場嘅時候咧，可以係同政府係去傾過嗰個地契，咁因此咧嗰個條件咧係可能係可以係寬免嘅，咁因此咧就係、是。條數就因此計得掂啦，即係而家因此得計到咧，係第時可以將嗰啲地積比率係去轉移啦，即係由東面嗰個嘅地盤咧，係轉移到去西邊嗰、那個主地盤嗰度，咁因而咧又可以提供到成四千幾個即係住宅單位啊咁樣嚇。咁當然呢一樣嘢咧都係有人關注嘅，即係應啱唔啱數咧，即係市建局都係會同私營發展商咧係去發展嘅。咁你咁樣俾佢去轉移嘅地積比率係究竟得應唔應該咁樣做咧？咁其實呢樣嘢咧就政府以前都唔係未做過嘅嚇、啊，即係有某啲嘅發展計劃咧都有係採取過，即係。轉移地積比率呢樣嘢，咁當然你都係要得到政府方面個批准啦，同埋我諗城規會亦都係可以係有一個嘅決定喺呢一度嘅。 嗯，嗱呢個嘅轉移地積比啦，將即係東地盤嘅一啲剩餘嘅地積比轉過去主地盤嗰度，令到嗰個住宅嘅樓宇可以起高啲啊，多啲嘅住宅單位可以建成咧，其實都係上次咧市建局喺油麻地同旺角嘅重建研究裡面咧得出嚟嘅其中一個即所謂新的一個規劃的工具啦，咁其實今次都是首次用啫嚇，首次用啫。咁但係就有些人都會關注到咧，即係究竟啊，咁其實點解要咁樣做呢，即係可能係而家都見到很多嘅地方，可能都是一些公用的用途啊，或者是咁樣轉移法。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都好似俾到一啲發展商更加多係可以去即係去賺錢嘅空間啊。咁呢個咧都可能有些人去關注嘅。咁或者我哋稍後再仔細咁講下啦嚇。而家不如都請嚟一位區議員同你傾傾啦，电话旁边有九龙城区议会副主席，亦都系龙城区嘅区议员吴宝强啊，吴宝强你好， 系你好， 系都知道呢、這个规划咧，就系、是、去到公布咗出嚟之后咧，你都同市建局嘅人员啦，以及咧亦都系倾过啦吓，亦都系落过区咧去到探访一啲嘅住户，有冇听到一啲乜嘢嘅关注点啊？ 首先就系、是、市建局公布呢个重建项目咧，大部分。即係市民咧都歡迎嘅，因為其實而家住喺呢一個區嘅居民咧，大概都係十層樓下嘅一啲住户啦。咁多數都係即係冇 lift 嘅，咁譬如佢行上行落都好辛苦啦。平日咁同埋咧，佢哋啲舊樓咧，多數都收到一啲維修令，或者係一啲嘅消防工程令嘅。咁啊，佢哋都同我哋反映咧，即係譬如每十年啦，或者每幾年啦，就要俾一次維修費用咧，對佢哋嚟講都好大負擔嘅。咁所以咧，佢哋都希望咧，即係一次過有個重建啦，去改善生活嘅。咁啊，業主方面就係咁啦。咁租客方面更加係啦，即係佢哋如果係有上樓資格嘅話，而收購嘅話，佢哋都可以更加快能夠攞呢一個公屋咯。 但一直以嚟咧，都有好多人关注啲重建项目咧，包括啲住户啦、商户啦，究竟能唔能够喺即系园区啊吓，即系喺重建之后，园区去到揾翻相同嘅单位同埋铺位咧，咁而到时亦都可能去个即系个价钱啦，即系譬如租金啊等等，又会飙升好多啊，咁令到佢哋咧就冇办法住喺呢一区，亦都破坏咗嗰个个社区嗰个嘅关系啊等等咁样嘅，你又点样睇呢件事咧？ 即係你頭先所講咧，我哋都有關注到嘅。咁佢而家個重建計劃咧，佢都有一個保留地區特色嘅一個 scheme 喺度嘅。即係譬如如果係一啲泰式嘅鋪頭啦，又或者潮州鋪頭啦，到如果真係新發展嘅項目咧出咗嚟嘅話咧，就優先可以俾佢哋去租用嘅，而且係有一個優惠嘅租金啦。咁另外關於即係上園區安置咧，其實建局都有個計劃咧，即係如果係受影響嘅重建户啦，佢如果想第日買翻新發展嘅項目嘅單位咧，佢可以優先可以買 新發展項目裏面的住宅單位嘅，只不過即係較為低層嘅。咁呢一個都係我哋嘅關注點啦，即係能夠保留呢個地區特色啦，令到原本住喺度嘅居民即係可以維持翻佢嗰個社交網絡啦，都係我哋關注嘅。 嗯，咁另外睇翻譬如交通嗰个影响，你哋有冇边方面嘅担忧咧？譬如话停车位，当然佢话倍增咗啦。咁第时发展咗之后嗰个地区咧，因为建屋话要嗰个即系营造嘅地方出嚟啊嘛吓，咁会吸引到好多人嚟啦。咁到时会唔会好多车啊？或者因为啲路又好似少咗咁样咧，好多变咗行人专用区啊吓。咁你哋会有冇呢一方面嘅担忧？ 是啊，冇错，因为其实呢佢而家就会增加360啦。其实呢佢重建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起一个停车场嘅。咁喺一个原本嘅九龙城街市啦同埋呢个里基健康院地下呢，佢就会起一个360个嘅停车场嘅地下，即係停下停车设施啦。咁但我哋都好质疑够唔够用嘅。头先主持人都有讲过啦，即係佢会起4300户嘅，即係如果新建嘅項目，咁佢要由原本有1600户起到4300户啦。而新建嘅項目咧，亦都好多時係一啲即係消即係經濟能力較高嘅住户啦。咁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要停車位嘅，咁所以就算起咗呢360个之後夠唔夠咧？甚至係市建局講話啟德道、沙埔道嗰度都會有300个，即係近埋660个。咁我相信運輸署啦、政府當局啦，都要評估一下響未來嘅發展，尤其是我哋新鐵路啦，同埋啟德體育園逐步落成啦嚇。咁會多咗人流會進嚟我呢個區嘅，同埋呢個區市區更新啦，舊樓變新樓啦，十層變可能30-40层啦。咁所以個停車位咧，未必係可按而家嗰個需求咧就足夠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運輸署都要長遠評估一下啦。 嗯，都想關注一下九龍城街市嘅搬遷啦。咁雖然而家咧就係話喺北面嘅地盤咧，即係甲冰達道公園咧，會起一個嘅新嘅政府綜合大樓啦。咁起好之後咧，先至將舊有嘅街市咧就搬過去。咁但係都有啲嘅街市商户就擔心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咁同埋新嘅綜合大樓會唔會都可能係會租金會貴咗啊？咁同埋即係而家嗰個啲嘅社區啊、啲街坊啊，可能都唔見曬啦。咁可能亦都係令到佢哋即係會感到即係失落嘅地方啊。你又點樣睇呢件事咧？ 呢一個咧，我哋有兩個關注點嘅。第一就係要求無縫交接啦，一定要，因為其實九龍城街市咧就係我哋呢個區即係中心買餸購物嘅地方啦，即係一定唔可以冇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啲人就焗住咧係要搭車咧，就算買餸啊，可能都要搭車去黃大仙大成街市或者土瓜灣啲街市。咁所以咧，一定係要響即係新嘅綜合大樓，即係公園個新嘅綜合係起好先至咧，即係搬遷同埋拆舊嗰個市政街市嘅，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關於即係嗰個賠償安置，我希望咧就係、是、即係都有一個較為優惠嘅方案啦，俾啲商户啦，因為其實唔係佢哋自己想搬，係政府要再發展啦，叫佢搬嘅。咁但係前景咧都可以，都有俾到啲商户嘅，因為第一咧就係、是、因為好多商户以前反映咧就話，因為冇停車位，咁所以咧就算一啲外區客咧冇停車位咧，可能都減少咗入嚟。咁如果真係有一啲地下停車場嘅設施咧，希望能夠吸引到更加多人去幫襯啦，此其一。咁第二咧，就係個街市如果係分咗，因為向綜合大樓嗰度啊嘛，咁希望咧就都會吸引到更加多嘅人去購物咯嚇。咁另外第二個關注點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覺得個時間都係太耐，因為其實佢嗰個成個重建嘅規劃咧，嗰個主建築咧，佢係要去到2036年嘅。咁街市就話2030年，咁嗰個主建築咧就去到2036年啦先起好嘅。咁我哋關心咧就係、是。即係而家公布咗重建啦，咁一兩年之後咧就會公布咗嗰個賠償嗰個方案啦，或者價單啦，咁就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叫啲租客同埋業主去搬嘅。咁業主租客響可能呢兩三年後已經搬，咁但係差唔多成10年後或者10几年後先起咗一個新嘅項目，咁中間咧就會令到好多空置大廈、空置單位啊，出現，咁造成咧一啲環境衞生同埋治安嘅問題咯。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市建局啦，都要聯同警方啦，同埋食環署啦，去關注呢一個問題嘅，即係中間嗰

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交通正常嘅，喺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喺芜湖街附近。新界咧，由于元朗嘅安乐路有紧急维修，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喺横洲路对开嘅中快线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嘅。咁经过时间都请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同埋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今日杨立门啊，我哋就倾紧咧九龙城重建计划啦吓。咁、其实咧头先都讲咗啦，呢个嘅重建嘅主地盘啦，咁包括系猴王道啊、牙前朗道啊、南角道啊，系同埋龙岗道咧。咁如果大家即係有去過呢邊，去到即係如果你係住喺嗰度啦，或者係做喺度做店鋪啦，一定當然知道各區啦。譬如一啲街外嘅一啲香港人啦、市民啦，咁其實去到好多時都揾到好多好有特色嘅一啲店鋪啦，亦、都係一啲潮州啦、泰國文化嘅一啲集中嘅一啲地點啦。譬如我哋見到嗰啲嘅可能係潮州人開嘅雜貨鋪啦、有一啲嘅譬如係一啲嘅唔同嘅糧油嘅店鋪啊。另外咧，亦都見過一啲譬如係一啲舊嘅餐館啊，亦都有啲嘅按摩店啊，仲有好多各類唔同嘅人啦、啊、咁。咁另外咧就係嗰度嘅居民啦嚇，咁亦都係有好多都係住咗好耐啊，即係睇報道都知係住咗好耐嘅一啲老街坊嚟噶。咁當然啦，嗰度咧就係根據資料咧，就好多都係好舊嘅樓嚟噶，平均樓齡咯都大約係58年咁耐。咁當然咧就咁耐嘅樓齡嘅樓，就自然咧嗰個嘅樓宇嘅質素啊，就係、是、開始變差啦嚇。咁有好多要維修保養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咁樣嘅重建嘅計劃啦嚇。咁亦都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嚇，區內咧就有一啲嘅車位不足嘅情況啦嚇，譬如有啲人想過去九龍城度食嘢嘅咁跟住咧就發覺啊都好難揾位泊車啦，咁結果咧就即係可能有啲人就逼住係即係違例泊車，即係當然唔啱啦嚇。咁有啲好多違例泊車嘅情況出現啦咁。另外咧都係好多譬如有啲發展商咧就自行咧就係、是、可能係收購咗部分嘅啲單棟樓去到發展咁結果咧就出現咗個成個地區咧。在舊樓群之中部分呢又是一些、新樓在夾雜在中間，令到整個區的規劃呢其實都不是太協調、啊、所以呢才有這樣的、重建計劃啦。究竟怎樣去到處理這些事呢？ 是的、我覺得、 重建一個舊區咧，係一個社會向前走嘅一個即係必要嘅一步啦，嚇，就唔係話我哋一定要保留翻曬所有呢個區原本嘅所有嘢先至得嘅嚇，因為你人點都一個社會點都要向前望啦嚇。咁當然呢個區好特別嘅，即係九龍城，咁好多人都喜歡去啦，我都好多時去買下啲泰國嘢啊。咁因為我屋企嘅家務助理都係泰國籍嘅，咁佢好多時都會去呢、這個。區咧就見下啲鄉親啊，咁去買一啲即係鄉下嘢啊，咁樣都幾特別啦。咁因此好多人都會係關心可唔可以重建之後保留翻嗰個特色咧，咁樣。咁當然市建局佢都係有記錄嘅，即係佢有業績嘅喺呢一方面。咁但係咧就至於係咪真係好成功呢？我諗係即係或者見仁見智啦。譬如話，利東街以前嗰個嘅重建項目，咁佢以前叫喜帖街嘅，我哋叫佢做咁啊歌仔都有得唱啦，係咪？咁但係咧就嗰陣時嗰個規劃嗰個原意都係希望保留翻即係嗰個喜帖街嗰個嘅特色，因此咧佢就對嗰啲好多嘅印喜帖啊嗰啲公司咧係佢優先俾佢入翻去經營嘅。咁同埋一啲同分價有關嘅即係商鋪咧，都可以俾佢優先入去。不过咯，我而家其实我几喜欢即系利东街嗰个新发展嘅。不过你话佢系唔系仲系能够保存翻嗰个喜帖街个原本嗰个嘅气氛咧？咁我又即系有啲唔系好同意啦吓，因为咁好多商铺我唔知咩原因咧，根本都冇入翻去嗰度经营嘅，即系旧啲已经搬走晒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我谂可以即系大家去研究一下咯。 你头先举利东街个例子咧，都系一啲嘅关注组织啊、关注人士会攞出嚟去到比较嘅一个例子啦，咁就系因为咧重建咗之后咧，咁当然有啲人会觉得系即系一个市新化嘅现象啦，即系可能嗰个地方一啲变咗一啲新楼啦。咁發展商去到投資，去到重建嗰個地區，咁當然要個單位就要賣翻即係而家個市價啦。咁變咗一啲舊有嘅住户咧，其實就算啊攞住市建局嘅一啲收購賠償嘅價錢咧，都未必能夠喺呢個地方去到買翻同一個單位啦。商鋪亦都一樣啦。咁個租金咧都可能隨住重建咧而去增加啦。咁亦都咧即係其實喺重建嗰一刻咧，嗰啲嘅商鋪已經要揾地方去到經營先啦嚇。咁已經可能離開咗呢一區啦，到重建完之後，係咪真係翻到嚟咧？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啦。就算想翻嚟，到時咧個租金亦都可能會貴咗啦。咁究竟呢啲商鋪有冇能力翻嚟咧？嚇，其實而家咧市建局都講到話咧，係都顧及到咧而家呢個龍城區啦，有好多呢啲特色文化嘅一啲店鋪啊、食肆啊咁。咁所以咧都喺主地盤咧，咁其實喺呢個嘅興建綠化行人步道之後咧。希望都提供翻一啲嘅臨街商鋪啦，就期望一啲區內嘅特色店鋪啦、食肆啦，能夠喺翻園區嗰度經營嘅咁，亦都話咧會約見啲商鋪啊，咁收集啲資料啊，了解佢哋嘅意願啊，去到幫佢哋咧去制定一啲過渡經營安排同埋回遷嘅方案啊咁樣。咁都關注到，譬如話可能呢個地方咧有一啲嘅唐樓建築啦，可能都好有歷史價值嘅，咁但係又未獲評級，咁所以咧就市建局都話。会咧去到做一啲嘅初步评估啊，睇下会唔会可以保存呢啲嘅特色嘅历史嘅建筑啊，咁样都有嘅咁。咁但系究竟个成效系咪真系好理想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吓。咁好啦，咁不如都问问各位嘅听众啦，大家点睇呢个九龙城重建计划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吓。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个嘅潮州吓，即系潮州杂货铺啊，就叫做潮发百米杂货吓呢间铺头嘅第三代传人阿邱太喺电话旁边啦。邱太你好。 两位好啊，两位好。 不如介绍下你哋店铺先啦，你哋系位于边度？你哋系卖啲乜嘢？做咗几耐咧？ 我哋咧个铺头就喺呢、這个九龙城下前朗道46号嘅，咁、个铺名就潮化。咁我哋系专注呢个杂货嘅，即系潮州嗰啲特产嚟嘅。咁咧呢间铺都做咗嚟有七十多年噶啦。 哇 ，OK， 我见你系第三代嘅传人啦，即系已经系。早两代嘅前人已经系做紧呢样嘢啦， 系啦系啦，冇错啦。 咁你欢唔欢迎呢一个重建计划咧？ 我就感觉到咧就比较彷徨啲啦。譬如话咧，你重建系对我嚟讲咧，就即系我铺头唔知会搬咗去边度。 嗯嗯嗯， 系 个系我非常之担心嘅一样咯。 但系市建局就话喺新嗰个发展咧，都有好多商铺嘅位咧可以租出去，亦都可能系会俾现有嘅商铺咧有啲优先嘅选择嘅权利嘅咁样吓。咁呢个能唔能够令你觉得安心咧？呢样嘢？ 因为我未收到呢一方面嘅资讯啦，所以我变咗咧都唔太清楚呢个状况嘅，因为暂时未有人嚟同我哋沟通过嘅。 系咁，因为重建嘅关系咧，就可能要你搬铺啦吓，咁之后再睇下你可唔可以，即系愿唔愿意或者有冇能力翻嚟啦。咁成个过程你最担心嘅会系乜嘢？ 成个过程啊，你都知啦，我间铺咧真系做咗咁多年，即系好多街坊咧就真系个感情又好好啦。咁你突然间要搬嚟去呢个区，而家呢两日已经有好多老人家啊，啲街坊都问你哋搬去边啊，点算啊，第时点搵你哋啊，咁样即系有好多已经有呢啲咁嘅声音啦。咁我都觉得都唔知点回复佢哋，答佢哋，佢哋话我由细到大又喺度买嘢啊，咁样又买你嘅个豆豉，连个豆豉都唔知以后我搬咗佢会去边度搵买嚟食，系啊，佢好多街坊都担心，因为佢由细到大都食开一啲咁嘅食品啊嘛。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譬如问呢啲问题嘅客人，我估都系一啲嘅 年长嘅 老客人啦，或者识咗好耐嘅街坊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佢哋啲故仔？即系譬如，即系你哋之间个关系，即系由店铺同顾客咁，其实系咪都可能已经识咗好多唔少嘅街坊嘅咧？ 绝对系啦，因为咁我都住喺呢区都好耐啦，即系左右隔篱邻舍行行都好识噶，都好熟悉嘅。咁见到咧啲人都会打声招呼啊，有时又赞下我啲嘢好食啊，我又好开心嘅。我啲感情咧，有时啲街坊佢真系移民咗去外国好多年啦，佢翻香港咧，佢都会嚟探下我哋嘅。即系好挂住嗰啲潮州嗰啲嘢食嘅， 系咁。但系如果即系重建咗之后，可能而家讲紧可能系即系十年之后到啦吓，即系重建完成之后，咁嗰个地区系多咗好多人嘅，可以即系你嘅客路又因而系可以多好多人，因为而家有千几伙即系住宅，咁第时可能有4000多个住宅单位喺度嘅，咁你会唔会觉得系一个发展嘅机会咧？对你哋嘅业务嚟讲， 但系咧，如果我可以翻个旧址嘅话咧，我当然会开心啦。如果我翻嚟个租金如果太贵嘅话咧，我哋系好难承担嘅，因为你知道我都系做一啲街坊啊嘅小食嚟嘅，一种文化嘅嗰个成全嚟嘅嗰啲，咁嗰啲嘢咧食物都系好即系好平嘅，系咪？咁你见我睇我啲潮州果啦，就最出名嘅潮州嗰啲韭菜果啦，系好受欢迎嘅，都系几蚊一个嘅。即系呢啲系成全咗好多代人嗰种回忆噶啦，呢啲都系。 不过我觉得呢一种咁嘅传统小食咧，尤其是而家已经经营咗几廿年嘅咧，到时新嗰个发展咧，应该会尽量去保留翻呢啲特色嘅，因为佢呢样嘢系真系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嚟。即系呢个地区嗰度参观噶嘛， 系啊，因为这个手艺嘅嘢咧就系一代，我哋已经系一代传一代噶啦。咁我哋呢一代都算唔系太大个啊，但系我哋都受到，咁我都希望可以再承传落去啊嘛。 想问一下邱太，即系我睇翻一啲嘅报道咧，都话你自己其实都住喺呢一区噶，系嘛？ 系啊，我自己都系住喺呢区嘅，冇错。 咁所以其实而家个重建计划都影响你住嘅地方噶。 系啊， 有咩打算啊？ 未谂得咁多，因为真系嚟得好突然啦，完全个人都冇准备嘅。 你请问你系咪业主嚟噶？你住嗰度？ 其实我唔系噶。 哦，因为佢哋已经开始登记噶咯，即系登记嗰啲业主啊，咁样 冻结人口调查，冻 结系个人口调查已经开始咗噶咯。 系开始，我有做咗呢样嘢嘅， 有 做咗呢样嘢，吓做咗噶啦。 系咁你自己即系譬如话要去到搬离开呢一区啦，有冇啲咩嘅关注地方啊？ 冇啊，我哋都未谂过，同埋咧，我哋屋企人都未商量过。 好 啊，唔该晒， 多谢你。 多謝兩位。 Yota 咧就係呢間嘅潮州雜貨鋪嘅第三代嘅傳人啦嚇。咁頭先都講咗好多一啲嘅潮州特色嘅一啲食品啦嚇，糧油嘅產品啦，咁都係佢哋賣嘅東西啦。咁但係都擔心咧，就係將來重建咗之後，咁譬如話會唔會驚租金去加咗啊？咁令到咧就係、是、可以即係佢究竟翻有冇能力翻到嚟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嚇。咁跟住落嚟咧，亦都關注另一個問題啦。咁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咧，就係關於地積比個轉移啊。咁就話市建局咧，因為而家咧就係用緊一個新嘅一個規劃工具啦，咁、就將一個唔同嘅地盤嘅地積比咧就互相去轉移啦。咁所以就話頭先咧就係講到話，即係近啟德道嗰邊嘅東地盤咧，佢將會起一個咧就係即係比較矮一啲嘅商業嘅用途啦，係一個門戶廣場啦。門戶廣場嘅意思即係話咧就比較近啟德發展區啊。咁如果啟德過嚟九龍城嘅話咧，就會先經呢個門戶廣場啦。咁、但係佢個商業樓宇就將會比較低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將會將餘下嘅地積比咧都轉換去到咧就係主地盤嗰邊咧，咁就去到咧係亦都係讓可以興建多啲嘅住宅單位啦嚇、即係頭先講緊係4,300多啦咁。嗱好處咧就當然係可以釋放嗰個土地嘅潛力啦、可以起多啲單位咧去到滿足房屋嘅需要啦嚇。咁、但係另外一啲問題咧就大家關注啊，咁其實可以咁樣去轉換法嘅咩？咁即係亦都有啲其實係一啲嘅政府用地嚟嘅。咁如果將政府用地嘅一啲地積比咁樣轉過去做住宅嘅話，咁會唔會就好似真係用咗一啲嘅公眾資源咁樣而俾發展商攞嚟起樓賺錢咧？即係有啲咁樣嘅關注喺度。 係啊，係，其實轉換地積比率呢個概念咧就唔係新噶啦，即係香港十幾廿年前已經開始係去即係有實行添。咁但係咧就同呢一個情況好似有少少唔同，就係、是、以前我見過嗰啲個案咧，就真係嗰個發展商咧兩個地盤都係佢自己嘅，咁咧就佢一個地盤嗰個地積比咧用唔曬，就轉移去另外一個地盤啦咁樣嚇。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似乎係有啲特別，因為佢大部分其實係政府本身嘅用地啦。咁究竟係咪嗰個比率嗰、那個地積比率係咪將呢個計埋落去咧？呢個我就唔清楚嚇，即係要政府可能都要出嚟講一講，即係比較清楚啲。咁係唔係真係好似有人講話益咗即係市建局咧咁？咁但係呢一樣嘢咧，亦都要睇翻嗰個即係項目本身嗰個社會價值，究竟係唔係即係可以係即係值得咁樣做咯？ 另一個要考慮嘅角度因素咧，就可能係即係嗰個項目嘅投資吸引力啦嚇。咁因為即係以往咧，就譬如如果係一啲嘅地盤太細啊嚇，咁可能就缺乏一啲嘅發展商係願意去投資啦。咁、變咗而家去到轉移咗地積比嚇，咁、嗰個可以興建嘅單位嘅樓面面積又多咗嘅時候，咁會唔會話吸引到多啲即係發展商嘅去參與咧啊？咁始終因為市建局都唔能夠自己一個去到處理曬呢啲嘅重建項目啦。需要靠發展商的參與，如果能夠吸引到多一些投資，會不會都是對於即個項目是可以做得好一些呢？還有之前都說即市建局都出現了一些財務財政方面的一些 憂慮啦， 現金流的問題啦，所以這些轉移地積比又都會不會可以幫到手呢？你都可能都是其中一些關注點。這個時候我們請來一個研究組織的成員，有本土研究社的成員黃少雄。黄小红你好， 系大家好， 你好。 点样睇今次个转移地积比个做法呢？ 其实转移地积比咧本身咧系一个唔系香港创即系自创嘅一个概念嚟噶，外国都有。不过人哋嗰个嘅初衷其实系为咗去保育嘅。咩意思咧？就系、是、可能有啲地方啦，佢私人业主嚟嘅，咁跟住佢个地方有啲古迹啊，或者文化好重要嘅一啲地标等等咧，咁啊将嗰个地积比转移去第二個地方度，咁去第二個地方發展，從而保留嗰個地方嘅嚇，即係佢本身係為保育而誕生嘅一個概念。咁但係唔知點解嚟到香港之後可以變咗一個揾多啲錢嘅一個方法咯嚇。咁所以其實今次線局咧嗰個嘅，即係唔單止用淨係用呢個專業者俾嘅，仲有好多一啲新嘅所謂嘅規劃工具啦，例如係啲即係整合街道嚇，甚至乎有啲咩浮動規劃參數係啦，呢啲呢啲嘅新嘅規劃工具咧，其實係佢徹底就改變咗以往佢做開市區重建嘅方式㗎。咁嗰、那個佢嘅俾出嘅理由咧，其實就係話就係主持喺度講嘅，就係話唔夠現金，即係負現金流啦，或者將來可能會蝕錢啦。咁但係其實咧 我哋嘅睇法就係、是、如果咁大個計劃，你做唔嚟，你一係唔好做，再唔係咧，其實你仲有好多方法去融資嘅，因為一直講緊唔夠現金流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融資問題嚟㗎嘛。解決融資問題其實有好多方法，就唔一定要即係、就是、改變你整個嗰個嘅即係重建策略嘅。你可以去發債，你可以問政府借錢。自己重建嗰個條例咧係有講話，你可以問政府借錢，唔借錢其實都可以注資係啦。咁以往試過嘅都試過發債、發過綠債，所以其實今次我哋搞清楚係一個融資問題咯。如果市府話唔夠錢，請你去融資係啦，有好多方法去融資嘅嚇。咁如果係因為未來依十年八年覺得係有個嚴重嘅現金流問題，從而去改變咗整個嘅重建策略，去咗一啲譬如轉移地積比呢啲嘅方法啊，咁其實係可能會導致到有其他後果。譬如主要的比付其實會立刻引來一個嘅問題，就是會不會過分地加高了密度。這些嘅 practice 其實以往在譬如台灣其實係都試過嘅，咁亦都喺台北市嗰度有好大嘅，即係有啲人會分析話帶來咗好大嘅塞車嘅問題，例如喺台北市有個地方叫內湖區，相等於我哋啲比較即係可能偏遠少少嘅新港區。咁嗰度因為主要地積比嘅關係，其實有啲人有分析咧，就係話導致到好多塞車問題，同埋係會帶來其他我哋可能喺香港嘅情況之下，可能一啲預想唔到嘅規劃問題咯。咁所以就係、是、如果要解決市建局而家眼前嘅問題，有好多方法嘅，唔一定要使用呢啲新嘅規劃工具嚇。 嗯，咁但係而家你頭先講嗰個所謂即係個密度太高，或者個引致交通擠塞嗰個問題，喺呢一個項目嚟講係咪咁突出咧？因為嗰兩個地盤咧，牽涉嗰兩個 A、B 地盤咧，其實好近嘅啫嚇，即係兩個其實都係喺同一個好細嘅區裏邊嘅，就唔會因為即係呢度起高咗，嗰度又冇咁高咧，就令到個交因而令到個交通擠塞咗啊。咁會唔會係從佢哋即係市建局係用呢個轉移地積比咧，係真係純粹從嗰個盡量利用嗰個兩個地盤嘅角度去出發咧，因此可以更加可以善用，因為佢亦都有承諾就係話唔會起到咁高嘅，唔會起到嗰啲蛋糕樓，即係將嗰啲停車場起十幾層停車場浪高嗰層樓。佢因為佢哋又唔會咁樣做嘅，咁呢個擔憂係咪真係好嚴重咧？ 我哋擔憂其實唔單止係九龍城嘅、因為佢以後都會將呢一啲嘅即係轉移地積比嘅工具一定會擺落去油旺重建嗰度嘅。咁當然油旺重建唔係你今日傾嘅嘢啦，咁就但係嗰喺嗰度咁高密度嘅地方加高咧，都好大問題嘅嚇。咁、就但係我都會想提及一樣嘢，就係本身呢一個嘅重建又唔係真係好必要咧，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今次線嗰個船。雖然話係啊，可以打通嘅東西面嗰兩邊嘅地盤，但係其實尤其喺主地盤嗰度咧，我哋見到其實係入面啲樓齡咧，其實係唔夠老嘅。我哋睇過一次咧，入面嗰個嘅有啲嘅都有一大扎嘅樓，其實係得30至40年樓齡，有啲甚至乎喺90年代起嘅添。如果講個市政大廈，今次最著矚目嗰個市政大廈要重置。其實佢1988年落成嘅，咁如果從一個市區重建角度去睇嘅話，其實佢根本就冇需要去重建嘅。 O K， 咁係啊，係啦。 好啊，唔该晒黄少雄，多谢你。黄少雄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噶，咁杨立门又点睇咧？即系嘅，即系成个地盘咧有一啲系可能八九十年代落成嘅楼啦，可能都系即系相对地比较新啦，咁但系都系有啲嘅比较旧啲嘅楼都有喺度嘅吓。 系啊，系、因为都好多好旧嘅即系单栋楼啦吓，咁、如果有一个咁整全嘅一个发展计划咧，我谂无论对个居民又好，对整个区九龙城区都好咧，都系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发展的、 但可能都刚才嘉宾都有提到话，即要关注的就是突然间多了4000多个单位的，那那个的、停车场啊配套啊，其实都还是呢可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啦。 是的，没错。 好了，我们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意外事故啊，两宗嘅分别喺红磡嘅。红磡嘅 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科学馆道。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龙尾近住梳士巴利道科学馆道。而之前咧，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嘅。咁而家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湾仔之路一样系交通繁忙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景瑞控股进入环球金融。网誉科技同埋上海青浦消防。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32，瑞士法郎0.959，加元1.269，人民币6.668，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港金报17,390，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6.4美元，港汇指数98.6，跌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因为意外的关系，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加士居道左转入去佐敦道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一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就在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因为有意外，车辆暂时不能够从加士居道左转去佐敦道，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而家加士居道的车龙一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至于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接近帝国中心，咁影响到咧红隧九龙出口的交通都系稍为繁忙。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在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终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终局的意思呢，其实就话全力呢是结束这个烟害，我们都是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的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的烟民我们都要帮助他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 选民登记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是6月2号，查询2891-100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如果我想讲，哇，呢件嘢好贵，好贵，好贵，我除咗 it's very expensive 之外，我哋仲可以点讲咧 ？Expensive 当然 expensive。我哋好常用嘅一个口语咧，就系咧 rip off，R-I-P， 跟住好似一个 hyphen， 跟住 O-F-F， 听住。It's such a rip-off. It's such a rip-off. 就是哇，真是好贵啊，好似被人抢钱咁样啊。Okay, it's such a rip-off. 非常非常极之贵。Okay? 呢个比较口语啦，如果我觉得真係太贵啦，好唔值啊。即係我哋成日听到嘅类似性价比极之低啊。Okay? 或者佢个 markup 太高啦。我可以话 it's way too overpriced. Overpriced. O-V-E-R.P-R-I-C-E-D， 咁呢个字咧都系几常用嘅，希望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跟住落嚟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杨立门为大家主持。 大家好。 杨立门，我这个时间就想跟大家谈谈同疫情相关的话题。疫情就近期就出现了两个的酒吧感染群组。就分别都有20多宗的感染的个案的。其中一个呢就位于就是在中环的叫 Central 的一间酒吧。已经是刚才的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咧，就系话呢个群组咧新增8个个案啊，咁啊累计咧有23人咧感染咗，咁其中一个嘅确诊者咧就更加喺一间中学嗰度咧就做兼职篮球教练啦，咁佢亦都系传染咗俾一啲佢嘅学生啦。另外一个嘅群组咧就亦都喺中环吓，咁就喺中环一间叫做 Iron Fairies 嘅酒吧吓，咁呢个群组咧就新增咗11宗嘅个案，咁预计累计咧就有22个人就感染咗噶。咁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发现咧，咁有其中2名嘅确诊者咧，曾经咧先去其中一间 Central。之后咧又去过呢个 Iron Ferries 啦，咁样，咁而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都因应呢啲嘅群组啦，咁就去过呢啲嘅，譬如系其中一间 Iron Ferries 去到收集一啲嘅环境样本啦，咁暂时系阴性嘅，咁而家中心咧都喺度调查紧咧，究竟嗰个感染嘅源头啊吓，嗰、那个流行病学调查都系做紧嘅，咁但系佢就话咧，就譬如欧家荣医生今日就话咧，调查都显示咧两间酒吧个通风咧就并 唔理想啊，而且顧客都比較多一啲啦。咁啊，其實各自咧都係有同時段有大概700人次咧就去過噶。咁就根據嗰啲嘅呢個嘅疫苗通行證啦，同埋安心出行咧去到調查啦咁。咁啊，佢哋都見到咧係有一啲顧客咧大多都係除低口罩飲酒啦，同埋跳舞啦，就容易造成傳播嘅楊亞門。 嗯，係啊。自从即系酒吧开放翻之后咧，就似乎有好多酒吧嘅顾客咧，都有少少好似报复式咁样嘅消费嘅情况下，咁呢两间涉事嘅酒吧咧，就头先讲咗话，即系差唔多同时段之内咧，系有成700个顾客嘅。咁其实而家酒吧嘅限制咧，就都仲系有幾項嘅限制嘅，即係嗰、那個個處所嘅容量嘅限制咧，一定限咗75%啦。咁同埋嗰個營業時間咧，係早上5時至即係翌日嘅上2點啦嚇。咁咧就每張台嘅人數咧上限咧都係4人嘅。咁但係酒吧嗰度咧就都幾難去即係控制即係嗰啲人嘅活動啦，因為都酒精嘅影響之下咧，可能都比較興奮。咁因此咧就都见到有一啲话即系饮酒跳舞啊呢啲情况啦，或者系有其中一间酒吧咧都有即系个 DJ 打碟嘅情况喺度嘅吓。咁呢个究竟系唔系属于一种表演咧？就即系好似就政府方面咧就话系嘅，咁但系我哋就未有嗰个正式嘅官方嗰、那个即系答案系俾到我哋啦吓。咁所以咧就都有啲担心，即系酒吧开放咗之后会唔会真系如果真系有超级传播者嘅话咧，可能都即系传染都好多。咁亦都有业界当然都关注会唔会啊？咁因为咁样会唔会收紧翻嗰个限制咧？咁 嗱，之前咧就见到有啲传媒咧都去到揾翻其中一间酒吧咧，咁究竟佢哋早前咧就系试过有一个即系 DJ 嘅派对晚上嘅一个活动啦。咁我作嚟咧系作为咧就系吸引客人嘅一个活动啦。咁啊有得叫 party night 咧，咁就系有 DJ 出席啦。去到打碟啦，咁亦都之后咧有一啲嘅网上流传一啲嘅影片咧，咁就显示咧就当晚一啲嘅顾客咧就冇戴口罩啊，咁就喺离开自己个位啊，有跳舞啊咁样，咁而亦都见到咧有啲嘅网上面嘅社交贴文咧，咁就见到话即系打碟嘅 DJ 咧都系冇戴口罩啊等等啦咁，咁所以咧就都头先你都问到一个问题啦，就究竟现场 DJ 打碟，咁算唔算系一个嘅现场表演咧？因为现场表演咧就而家咧喺呢个防疫规定之下咧就系禁止嘅咁。咁根据咧今朝早咧就系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咧咁接受千禧年代节目嘅访问嘅时候就话咧，咁佢都问过食环署啊，咁就食环署就回复翻佢哋就话咧打碟播音乐咧就属于系现场表演嘅咁。咁所以咧就可能咧系有酒吧咧就系违反咗呢个嘅防疫规定啦。咁而咧，其實而家啲即係如果係片段屬實啦嚇，啲顧客咧係有離開座位唔戴口罩跳舞咧，咁都係違反咗呢個嘅防疫規定啊，因為咧呢、這個現場嘅跳舞活動咧都係禁止嘅。 係啊，即係如果你離台嘅話，你都要戴翻個口罩應該。 係啦係啦，咁所以之後點樣去跟進呢？咁係咪話即係酒吧可能業界都未必好清楚邊啲係做得，邊啲唔做得？又或者係可能都知道冇唔准跳舞㗎啦。但佢哋即係去可唔可以控制啲客人呢？咁呢啲都係一系列嘅問題啦。咁仲有就係今次嘅追查呢都發現呢，原來都發覺好多嘅顧客呢個安心出行顯示呢就去到凌晨5點先走啊咁。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嘅酒吧其實只准開到2點啦。咁所以相信有啲顧客呢就冇撳到離開個閘。咁都令到追查咧，其实系有少少一啲困难嘅。咁众多呢啲嘅问题，究竟点样处理咧？吓，不如都问下听众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唔知有冇听众系有去开酒吧嘅习惯咧？又或者系而家都见到酒吧有一啲嘅爆发嘅群组啦？大家点睇咧？系咪需要去到做翻一啲嘢，去到即系执正翻而家酒吧里面嗰个情况咧？吓，都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吓。咁呢时间咧，我哋就揾嚟一位酒吧业界嘅朋友同我哋倾啦。电话旁边有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荣啊，钱俊荣你好， 你好，主持好啊，大家好啊， 系。 首先问一下你对于即系而家有两个酒吧感染群组出现啦，业界点睇咧？会唔会都好担心咧？ 嗱，我諗咧，其實咧，即係我喺我個人角度啦，咁即係我都喺業界裏邊都有20年啦。咁其實我自己反而我覺得，我反而唔係用一個叫擔心嘅角度睇咯，係啦，反而我自己覺得咧係，即係喺而家依一刻咧，你話依啲咁樣嘅情況啊，即係例如哦，有時候啲酒吧會有可能十宗八宗依啲情況，其實我覺得咧係基本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個疫情咧，始終一日未完曬咧，你依我喺我眼中叫餘震啦。依啲餘震咧係不論係酒吧，或者好似之前你見到我麥當勞又係咁樣，甚至乎係淡仔亦都有依啲情況出現。其實係一定會有嘅，你冇得傾嘅，因為你而家唔係清零啊嘛。你唔係清零嘅情況，即係你唔係已經係零嘅情況下，你依啲咁嘅餘震一定會有。但係好老實講，喺我角度。我自己都有，即係有啲傳媒問我，我都會講就係，我角度咧就係咧，我覺得咧而家一刻咧，唔需要話大家太過將件事小題大做，因為個原因係我哋嗰個叫做打針嘅人數啊，其實係打咗兩針嘅人數已經係個比例係已經講緊係差唔多係去到我印象都有成80-90%。系啦，而打第三針嘅比例而家爭60萬人未打啫。其實我簡單啲嚟講，我自己 嗱，不如補充翻個正確嘅資料啦。嗱，而家接種咗兩針嘅人口咧，就係按佔合資格人口嘅86.9%啊。咁而接種咗第三針嘅人口咧，就56.4%。咁但係可能咧，就有啲人係曾經感染過啦，或者有一啲嘅豁免證明啦。咁所以咧，就符合到疫苗通行證要求嘅咧，就可能比即係第三針56.4%咧會多。啲嘅吓， 系所以咧，好坦白啦，我自己咧觉得咧，我觉得今次政府咧喺呢一波疫情咧，第五波疫情，我觉得佢哋做得好嘅，好老实。因为点解话佢哋做得好咧？就系咧喺嗰个执行嗰个抗疫嘅措施上面咧，佢做得好足。第一系啦，第二打针嘅比例人数咧，亦都系好高。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嗰个叫做疫情嗰个抗疫嘅屏障咧，其实已经系做得非常之出色。所以我自己咧，如果我自己觉得咧。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件好少的事是啦根本亦都不会说因为这件事呢而那个疫情呢哇突然之间好像专家说又会爆去第六波啊又会不知由几百变几千几千变几万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而家个确实的数字呢这几日都是得个200多宗我想300宗不够。咁所以我唔擔心咯，我亦都覺得呢件事唔好，因為一件咁少嘅個別事件。 係係係，明白明白。咁但係你覺得業界方面自己做成點咧？即係佢哋係咪都有盡佢哋自己嘅責任去管理翻佢自己嘅場內嘅情況啊？或者係嗰個最高嘅人數，佢有冇真係去即係跟翻啦？嚇，嗰個上限75%啊，或者其他即係酒吧裏邊嘅活動，譬如音樂啊，或者各樣跳舞等等嘅活動，其實係咪可以酒吧方面係咪有空間做得多？抑或你覺得係根本佢哋都冇得控制嘅？你覺得點咧？ 嗱，好老實如果以我，因為我其實我上個禮拜都有去嗰啲，其實我啱啱上個禮拜五六我都有去落去啲酒吧度巡嘅，即係我定時我都要落去睇下啲酒吧個情況，或者佢嗰個叫做經營係如何啦。咁我自己咧，我自己睇到啦，其實大部分嘅酒吧，我一落親我都係都有去，我行咗你當係7-8間咁啦。咁有啲係跳舞場所嚟嘅，我都有去嘅，係啦。咁我睇到咧，第一佢哋嗰個執行嗰個防疫措施咧，係做得十分之嚴謹嘅。是我自己睇到嘅，因為甚至乎我去其中去一間咧，我逗留咗1小時，啱啱嗰陣時有查牌添，係啊查牌之後有警員上嚟執法，成個過程我睇到警員上嚟執法都冇捉到一個人係有違反嗰個叫做抗疫嘅，例如冇打針卡啊，或者係冇捉安心場，一個都冇，當其時全場係講緊都有成。100多人喺裏邊， 但係個問題而家即係爆發感染群組嘅酒吧咧，係有請到 DJ 咧嚟做打碟表演啦。咁而咧就蘭桂坊協會咧引述食環署嘅講法咧，就係話打碟咧都屬於係一個現場表演啦。咁所以係以你所知，其實業界知唔知呢樣嘢，同埋就係仲有冇好多酒吧係請緊 DJ 去到打碟㗎 ？OK 嗱，咁我簡單啲講啦，嗱。第一業界是清楚的是啦我們的業界都不是蠢的其實食環署呢每一個公佈呢我們業界都收到的包括我自己呢其實食環署副處長他有 send 信息給我的我自己都有 pass 給業界所以我自己看呢業界是不會不知道的第一是啦 所以有些人是真的違了規的是嗎 咁我呢個我亦都即係如果你話有違規嘅情況咁總有㗎啦係咪咁你執法者總會拉到一啲違規嘅人㗎咁 第二樣嘢，我好想咧透過你哋即係去表達翻，其實咧嗱，依間處所咧，中環依間處所咧，我哋唔可以用酒吧嚟形容佢嘅。其實佢唔係一間酒吧嚟嘅，有好多人以為依間處所係酒吧，因為你見到好多媒體寫都係中環酒吧，但其實依間場所咧係攞跳舞牌嘅，係有一個叫跳舞嘅批注俾佢嘅。即係佢其實簡單嚟講係一個跳舞場所嚟嘅，佢唔屬於一間酒吧。嗱，咩叫酒吧呢？酒吧咧係冇跳舞批注嘅，即係唔會有跳舞牌嘅。酒吧純粹咧就啲客喺裏面咧坐喺度飲酒食嘢，係啦。咁你最多除口罩咧都起翻你自己張台度嘅啫。OK， 係啦。咁今次依個中環依個場所咧，佢係有舞池嘅，係啦，係可以咧幾百人喺個舞池裏面跳舞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又唔可以話用酒吧嚟形容佢 ，OK， 係啦。但係我亦都唔會覺得因為佢係跳舞場所而所以係容易出事，係啦。因為喺跳舞場所裏面咧，我自己見到咧，因為我喺即係上個禮拜咧，我都有去一啲跳舞場所度望啦。其實跳舞場所裏面都安全㗎。點解咁講啊？如果啲客人佢自律嘅，例如我入到去個場所裏面見到啲人真係離開張台係戴口罩嘅。包括喺舞池中间啲人都戴口罩嘅，系啦，或者喺嗰个管理者嘅角度咧，佢系有要求啲客人去舞池或者行去厕所系有戴口罩咧，即话咧，我亦都见到執法者上嚟睇咧，亦都唔会系真系拉到任何嘅人系违规，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呢件事件咧，可能系有客人去唔自律，系啦，而可能啲管理者咧亦都疏忽睇漏咗，系啦，而令到咧今次有呢个我哋叫做余震咧，出現咗喺嗰個酒吧裏邊，係啦， 即係話有，即係話定准許跳舞嘅地方咧，其實都係要求嗰啲跳舞嘅人士咧要戴咗口罩先可以跳舞嚇。 必須啦，其實我講話跳舞場所，甚至乎係而家全香港過千間嘅酒吧，不論你係咪一個酒吧，其實根本你都係必須要係離開座位要戴口罩噶啦，就算你唔係酒吧，你係餐廳，你都要噶。系咪？呢个系基本嘢嚟嘅，系咪？冇可能你系因为跳舞场所而你唔需要话行出舞池系唔使戴口罩嘅，系咪？ 但 系 今次， 我觉得今次件事件系有人可能系真系有一啲我哋叫做有啲客可能系真系唔自律啊。咁如果场所管理人唔系唔尽责，系可能佢可能因为个场所，因为大家如果睇新闻都知啦，今次呢个跳舞场所当其时个人数系700人啊。你一个咁大嘅场所，你个管理者有时真系冇可能一次过管理到700人，真系个个可以睇到佢系，喂，你冇戴口罩，你即系戴翻啦咁样。就算一间酒吧过百人嘅场所啊，都会有可能有人唔自律啦，何况700人嘅场所。 咁听落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因为如果系个酒吧嘅负责人冇办法去到管理到现场嗰个情况，让到好多顾客系真系可以，即系佢自己饮完酒就离开个座位冇戴口罩咁，咁其实系真系一个风险喺度，亦都系违反咗防疫规定噶。咁可以点样做法咧？ 简单啲讲，嗱，我咧。上個禮拜呢，禮拜我甚至乎禮拜五六我都有落去啲酒吧，包括你講嘅跳舞嘅場所，係啦，我都有去嘅，係啦。咁好啦，咁呢我見到啲乜嘢呢？好簡單嘅咋，我去到一個呢，其中一個場所呢係有容許有人喺度呢，我哋叫做見到裏面係有一個叫做好多人喺裏面可能係類似跳舞啦，或者我哋叫傾偈啦嘅場所啦，應該嗰個場所起碼都有300人喺裏面。但係我見到嘅嘢呢係好令我呢係surprise 嘅，即係 surprise 係咩呢，即係我覺得嘩啲人好自律喎、因為我真係見到300人裏面呢，除咗坐喺度飲酒嘅人係唔戴口罩之外，其餘真係有百幾人呢喺個場中間傾偈呢，佢哋係戴曬口罩㗎。所以我覺得呢，你話自唔自律呢，係睇第一睇個客人佢主唔主動自律，第二睇個場所嘅管理者你有冇去真係執行去呢個叫做遵守政府嘅法例，去叫啲人戴口罩， 係 雙方嘅，唔係單方面。 咁但係政府譬如話另外一啲嘅規管，譬如話個場內要有良好嘅通風設備。咁但係咧就其中有一間即係違規嘅呢個酒吧咧，就好似呢方面係做得唔好嘅。你覺得呢個普唔普遍啊？呢個情況 嗱你話咧有啲通風做得唔好咧，我相信一定會有一間半間嘅。但係如果喺我自己咧嘅業界裏面咧，即係我哋自己個會都有幾百間嘅酒吧，咁我哋自己聽翻嚟咧，好老實咧，真係我哋係 我哋嘅會唔知點係咪做得好啦？嗰啲會員，我哋暫時睇唔到咧，有任何一個會員話收到哦，我哋俾人哋拉咗啊！喂，錢生，喂，你麻煩你出嚟幫幫口啊，出嚟講講啊，係冇啊，係冇啊。唯一我收到嘅業界通常求助係咩咧？哎呀，我有真係咧，我啲客人咧可能攞一啲其實假嘅一啲可能叫做SIM卡啦，或者點樣啦，或者係真係有啲客人咧，佢偷偷地入咗嚟。而有同事係真係睇漏咗，而嗰啲業界咧好希望我咧去幫佢手嘅，睇可唔可以同部門傾下啦。但係當然係呢啲嘢係冇得傾嘅。但係你話有冇一啲發生一啲叫做違規嘅情況，其實個別一定會發生，只不過係多與少咁解啫。我唔相信就係酒吧會發生，任何嘅行業都會發生。但係個問題都有嗰句啦。頭先我講嗰個跳舞嗰個情況出現咧。究竟是一些个别案件啦，定是大规模都是这样呢？我暂时看是个别案件，所以我觉得大家无需要太过过滤。 好啊，唔该晒钱俊明，多谢你吓。钱俊明咧就是香港酒吧业协会的主席嚟噶。我哋嘅电话是1872311。 到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讨论共同关心的人权问题，并成立工作小组，就人权、司法保障等议题开展合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本港下午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同時驟雨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最低氣33度，同時驟雨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最高气温约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咧，较早前近佐敦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车辆暂时都唔能够由加士居道左转入去佐敦道噶。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一路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启德隧道喺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喺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佐敦道有意外，车辆唔能够由加士居道左转入去佐敦道，车龙沿住东九龙走廊咧一路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而家启德隧道喺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封措施。渡轮嘅消息方面，较早前因为船舶机件故障而停航嘅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大澳航线嘅渡轮服务已经喺下午嘅7点恢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受到加士居道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嘅车龙排到窝打老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蒲岗村道。另外，龙悦道去九龙塘方向咧，近住泽安村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松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兆麟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 他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鲛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0日。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1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1日至2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3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疫情蔓延，不少演出和展览都被迫暂停。 那天宣布我们要取消的时候，我们成100多人，大家都抱头痛哭。 不过大家都逐渐适应艺术交流的新常态， 互动在线上呢又是另外一样好玩的嘢嚟。 今集我哋请嚟艺文界代表同大家分享佢哋点样喺疫情之下蜕变， 企划未来亦之蜕变。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啊，楊立門啊，我哋剛才就傾緊咧，有關於近期咧喺兩間喺中環嘅酒吧都爆發咗呢個新冠病毒感染群組嘅事件啦嚇。咁其實我哋都有向食環署查詢啊。咁究竟咧就呢個嘅酒吧裡面嘅打碟活動嚇，咁算唔算係一個現場表演咧？點樣定義咧？另外就係酒吧裡面，即係譬如啲人跳舞咁點先叫跳舞呢？咁我哋都問咗食環署啦。咁食環署嘅回覆呢其實就冇正面咁去回應呢兩個問題嘅。不過我都講到話呢，就食環署呢都喺5月嘅28號同29號呢，咁就去過呢個嘅中環呢兩個處所呢去到睇啦，咁就已經冇營業㗎啦。咁正喺度進一步咁了解個情況啊。亦都講到話呢，係即時喺有關嘅處所附近一帶嘅公眾地方加強清潔消毒啦，同埋會繼續留意呢有關處所和情況咧，係以及係採取一啲適當嘅跟進行動啊。食環署嘅回覆咧，都係講到話咧，係重申翻而家譬如係酒吧嘅一啲防疫嘅規定啦。咁如果話餐飲業務嘅負責人咧，如果違反規例咧，係可以被檢控嘅。一經定罪咧，就係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0同埋監禁6個月啦。咁而咧，如果顧客咧喺非餐桌嘅範圍飲食，或者喺非飲食嘅時候咧冇戴口罩咧，亦都咧系会触犯咗规例啦，会被定额罚款5,000嘅咁。咁啊，听完咧，即系都系讲翻一啲一般嘅政策嘅情况啦。咁但系头先我哋想关注嘅问题就系、是、啊，究竟DJ 现场打啲活动，究竟系咪一个现场表演咧？咁我哋即系头先都讲引述一啲嘅业界人士引述食环署就话系啦。咁即系有酒吧可能违反防疫规定啦。咁而另外又系现场有好多嘅顾客喺度。跳舞啦，唔戴口罩啦，咁其實都相信會係有機會違反相關嘅防疫規定嘅咁。咁至於頭先業界嘅錢俊永啦，就講啊，即係好似都比較難咧，去到管理咧，即係咁多客人啦、啊、嚇、啊，即係現場咁多客人咧，都比較難一啲。 嗯，冇錯 嚇。好啦，咁我哋呢個話題咧都講到呢度先啦。咁或者我哋又休息一陣，轉頭咧翻嚟咧講講其他話題啊。 2022投资市场瞬息万变，美联储加息，全球股市债市向下，用大数据和分散投资可不可以增加胜算呢？ 说真的，全世界有几多个巴菲特和索罗斯呢？大家可以用很多数据做一个分析，增加你在个投资的时候信心和个胜算。 一桶金6月4号下午举办第一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 Stash Away 香港区董事总经理梁永盈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12，自由风自由风呢，咁呢节嘅时间呢想倾一倾最低工资。 嗯。 而家最低工资呢是检讨緊嗰个嘅工资嘅水平啦，咁而家嗰个嘅最低工资水平就係每个钟37.5啦。咁而家係做緊一个检讨嘅公众咨询。咁嗰个公众咨询呢听日呢就会完结㗎啦。咁4月20日啦，至至听日啦 ,5月31日啦，咁就係、是做緊一个公众咨询。咁就喺昨日呢，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就发表咗一篇网志啦，咁、就去到讨论到咧呢个嘅最低工资嗰个嘅水平嘅检讨啦，咁当中咧都有讲到一啲嘅回应到一啲坊间嘅意见啦吓，咁包括话啊究竟最低工资系咪跑输通胀咧？咁佢个讲法就系话咧，其实咁多年嚟嗰个累计升幅咧系已经跑赢通胀噶啦，咁而另外咧亦都讲到一点就系话咧其实咧而家嗰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就去到咧就系考虑唔同嘅指标去向政府作出最低工资水平嘅建议啦。咁呢个委员会咧就系集合咗劳方、商界、学者嘅一个组合啦，咁系个多方平台。佢就话咧，如果社会滋生一种政治风气咧，就话企硬就系道德高地，让步咧就系放弃原则。凡事只系睇边个嘅拳头大，边个人大声，边个正确，咁社会咧就只会分歧加深或者系撕裂啦，咁而多方平台咧就难以发挥功能咁。 嗯， 杨立门点样睇佢呢个讲法咧？而家系咪真系有人系声大就正确咧？咁而系咪有人即系企硬而令到呢个嘅最低工资嘅讨论冇办法做到落去咧？ 我又見到而家因為呢件事拎緊出嚟諮詢啦，咁、那個公眾諮詢都應該就快完結㗎啦。咁我又未見到有任何一方話真係企到好硬係唔會改變嘅咁樣，因為其實呢個機制本身咧都係一個諮詢嘅平台嚟嘅，即係大家去協商嘅一個平台嚇。因為咧就最低工資就冇一個好特定嘅方程式去計出嚟嘅。咁每一次兩年檢討一次嗰個最低工資咧，都係大家傾嘅，即係勞資啊、官啊幾方咧就坐埋落嚟傾。咁我以前喺商界服務嘅時候咧，都曾經參與過呢個咁樣嘅過程嘅。咁咧就佢哋最低工資委員會嘅主席加幾個委員，咁都會會見一啲譬如商會嘅人士啊。咁亦當然兩方面都有啦，即係勞方都肯定有啦。咁咧我哋就會。即係講我哋自己個立場啦，咁跟住就對方亦都會講佢哋自己嘅立場。我哋唔再做，我哋唔係一齊傾嘅嚇，即係佢見完一批又一批咁樣嚇。咁跟住咧，佢哋就會傾噶啦嚇。咁至於點傾，我哋真係無從得知啦嚇。咁傾完之後咧，嗰件事就會去即係譬如話勞資即係顧問委員會亦都會傾下。跟住最後咧就係即係我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局去決定呢樣嘢啦。咁而家應該就未去到個個企到好硬就冇得改，即係嗰個嘅地步嘅嚇。咁、當然即係各有各嘅睇法啦嚇、啊。即係如果有一個方程式，可能會好啲添，我覺得嚇。 咁、又或者調翻轉諗啊，咁、其實因為咧就係呢個嘅委員會裡面有一啲人係代表住僱員方面啦，有啲人代表住僱主方面啦。 係、 其实佢哋企硬系好正常，因为佢哋就系各自代表住佢哋所属嘅团体，系佢哋所属嘅阶层嘅利益噶嘛。 一定系会即系维护翻嗰个阶层或者嗰个界别嘅利益啦。 系啦，咁所以当有一啲譬如某一啲嘅界别，佢去到譬如比较大声或者比较企硬咁样，咁系咪就真系会令到个讨论或者令到个平台啊难以去到达成一个共识或者发挥佢嘅功能咧？ 招雞就未去到嗰個階段咯，因為最後其實行政長官都有最後嗰個決定權嘅嚇。咁、好似其餘一啲另外一啲比較敏感性嘅議案，關係到勞資雙方嘅，好似嗰個強積金個對沖取消嗰樣嘢咧，其實都係喺勞顧會嗰度傾幾次噶啦嚇。咁、咧雙方都有各執。即係幾件啦，咁但係最後都傾到一個方案出嚟嘅，咁當然最後嗰個方案都係政府要自己要落水啦嚇，咁我諗即係就唔係話淨係勞同資兩方面，政府本身其實都要走一步。去睇下點樣去調停翻呢個咁樣嘅爭拗嘅、 又或者我讓我比較簡略咁講一講，究竟呢個最低工資委員會係討論啲乜嘢？咁同埋究竟最低工資係點樣去釐定啦？嚇嗱，而家咧其實最低工資頭先都講啦，係每兩年檢討一次嘅、即係最少 每兩年檢討一次啦，嚇點樣講？咁而咧呢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就會參考一系列嘅指標，咁包括咧就係整體嘅經濟狀況啦、勞工市場嘅情況啦、競爭力啦、社會共融啦等等嘅呢啲嘅數據嘅。咁、其實有一系列嘅數據咧，咁就都會交俾委員會去到討論。咁而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其實個職責咧就係要防止工資過低啦，以及咧就係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之間咧就攞到個平衡。都要维持住香港嘅经济发展同埋竞争力啦，呢个就系佢哋呢个委员会嘅一个目标啦。咁而咧就系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就系参考啲数据啦，倾完之后咧就会咧系交一个嘅报告咧，就俾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嘅。咁所以今一轮嘅检讨咧，其实就正喺呢个咨询嘅阶段啦，之后就会讨论有报告。其实预料咧就十月底咧就会交报告俾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去到决定嘅。咁所以咧就系呢轮咧就变咗劳工界啦，同埋商界咧，都各自会去就住而家嗰个佢哋嘅经营情况啊，佢哋嘅环境啊，去到提出佢哋对于最低工资嘅意见啦。咁但相信咧，就因为而家咧，正正就因为即系之前有一波好大嘅疫情嘅打击啦，咁所以都令到咧，就系呢件事咧都比较系一个热烈嘅讨论， 比较难倾咯呢个时候吓。 咁另外，阿罗志光都喺个篇文嗰度咧就讲多咗一句，咁就话即系有啲人咧劳工界啦，咁啊多年嚟都系争取紧一年一檢啦，咁但系佢就認為咧，呢個一年一檢咧就唔可行啊，因為咧就其實有好多嘅研究分析諮詢咧都係要做啊，咁如果咧要一年一檢咧，就要大量咁壓縮啦，咁所以就認為不可行。咁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點睇？即係呢個最低工資嘅水平咧嚇，咁而家要檢討嘅時候，咁又應該係點樣去有咩方法、有咩方向去檢討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這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勞工界嘅代表，有勞顧會嘅僱員代表鄧家彪。鄧家彪你好， 你好鄧家彪， 你好啊嚇。你點樣回應啊羅志光局長嗰篇網誌頭先所引述啊？即係好似話邊個大聲邊個正確，社會就會進入分歧啊，甚至撕裂啊，令到最低工資委員會咧難以發揮功能。你點睇咧？ 嗱咁樣第一咧就羅局長其實喺個網誌裡面。咁樣佢講呢其實都係不負責任嘅，亦都唔恰當。即係眾所周知啦，其實羅局長早已經延退，亦都唔會喺即係預計都唔會喺下屆政府擔任任何公職。咁究竟呢一個諮詢期橫跨兩屆，亦都喺嚟緊啦。其實陳陸宇剛都講啦，正式嗰、那個最低工資嘅無論係具體嘅調整啦，以至個制度會唔會有改革咧，其實講下屆政府嘅事。咁無端端自己帶風向去講，唔應該兩年一檢係不可行嘅，唔應該一年一檢係不可行嘅，要兩年一檢。咁當然仲有好多即係情感上面嘅批評啦。咁但係坦白講，個諮詢期還在進行中。第二就係行將係進行真係具體嘅談判。點解唔喺今次嘅最低工資真係完成嘅談判先拎呢樣嘢出嚟講呢？咁你係咪即係其實即係造成我覺得係唔係咁恰當嘅影響？因為始終呢個已經係下屆政府嘅事。佢唔係一般人啦，佢局長啊嘛。咁第二就係、是、我唔知佢自己有冇真係坐低試下談判。點解我哋話兩即係一年一檢比兩一檢更好呢？其中一個原因，我唔係話打工仔要攞多啲咁簡單，即係呢個觀點，而係你切身出去談判就知㗎啦。如果一年一檢呢，大家係比較容易有共識嘅。兩年一檢呢，個共識係難達到，個原因好簡單。打工仔就望住我兩年一檢，你出個數其實係兩年嘅平均數啊嘛。譬如我加10%，其實都係，即係每年5%啫，唔係話好多。但係老闆嗰邊就好簡單，哇！我一加十，佢會即睇即時個變動啊嘛。咁所以其實就大攬扯唔埋咯，好難去就係中間。但係譬如我講緊一年一檢，打工仔提5，可能老闆提3，咁其實真係喺個實際嗰個談判上嘅操作咧。是比较容易走近，因为我们无可避免这个其实始终都是要涉及到大家要各取所需有所退让中间落物。咁即两个起点实在太远啦。咁第一。第二就是我们无可否认就是有时香港外向型经济啦，再加上疫情咁特殊的时期呢，只要在惯性那一年，即是两年里面那一年是做检讨的，出現一啲經濟波動啊，出現一啲即係重大社會事件，譬如話 上次點解凍呢，就係2020年大概年尾嗰陣時係好差嘅經濟，講緊係朝向 7% 失業率嘅，咁局係而且係升緊嘅失業率，咁所以喺嗰陣時老闆梗係一蚊都唔想加啦，打工仔梗係嗰邊梗係想盡量去有咁多得咁多去爭取啦，咁但係喺個差嘅時候傾呢其實真係幾不利嘅，但係大家諗下2021年其實整年大概都係有唔錯嘅經濟發展，連庫房都係有盈餘，所以呢兩年一檢你唔好彩咁即係遇著嗰年係大嘅變動，即係個環境有大嘅影響呢，其實係好難傾得到嘅。咁點解唔一年一檢呢，甚至我都質疑政府其實個法例冇寫明係兩年一檢，係寫兩年最少檢多一次，點解上年唔檢一檢呢？咁所以其實究竟有冇個決心去改善在職貧窮先係問題咯。 係啊，鄧家彪啊，盧局長咧就話叫你哋唔好企硬啦嚇，咁但係佢自己好似企得幾硬喎，佢話一定唔會兩年一年一檢喎。嗱咁佢當然佢有個理由啦，就話要好大量咁壓縮個研究分析同埋諮詢過程先得嘅咁。咁你覺得佢呢個有冇理據咧？即係咪唔可以壓縮嘅咧？而家嗰個嘅過程，即係嗰個研究分析。 我諗最關鍵就係究竟係咪最低工資比較貼士咯？呢個先係最重要。其實我留意到咧，即使喺立法會討論，其他主流政黨咧，其實都係接納同意一年一檢。當然佢哋係話用方程式。咁其實呢樣嘢有得傾㗎，只要更貼士，唔係僵持咁兩年先喐一次，仲要遇著唔好嘅年咁又唔喐。咁大家認為其實只要個社會有一個大家都信賴嘅數據，佢通脹係最簡單㗎啦。咁你真係通脹有變動就係一個起點啦，起點咪大家傾咯。咁如果個通脹真係或者個經濟增長係零嘅，咁大家決定係唔係要傾咯？我覺得可以保留啲彈性，但係只要一年一檢，大家揾一啲相對簡單嘅數據做個啟動，然後不談判咯，或者唔好話談判啦，然後進行一個集體嘅個磋商，咁就得噶啦。即係我覺得啟動係咪要啟動？而家就係我點都唔喐噶啦，兩年我只係喐一次，咁唔好彩嗰年係有負面嘢嘅，我就更加唔使喐。咁我覺得咁樣係唔能夠接受咯。 頭先講到話關於喺最低工資委員會裏面嘅討論啦，咁其實即係你唔係當中嘅委員啦，咁但係即係都可以想像到咧，其實因為佢哋要參考一男子嘅一個指標啦，咁變咗咧，其實勞工界啊、商界學者咧，可能各自所關注或者係對於個指標嘅比重嘅睇法咧，都會有唔同。咁變咗即係我哋撇開佢哋邊個大聲嗰啲啦，即係因為如果係純粹係一紮指標咁去討論咧，咁大家可能真係各有各講，就變咗咧係會花好多時間咧，就係要去到展述自己嘅意見啊，討價還價啊。咁其實就係咪真係呢個機制之下會比較難得出共識咧？ 其實過去係運作暢順，個原因係始終去到19年之前，香港都即係11年到19年就係最低工資落實啦嚇。咁係真係個社會經濟相對係穩定嘅。咁其實我哋只係講，你嗰、那個最低工資嘅調整唔夠貼士。但係我哋經過咗21年呢次凍結咧，我哋就更加覺得會唔會成為一種唔係咁好嘅策略？就我只要堅持唔加，咁就變咗冇共識，冇共識於是就真係等於不變。咁其實好弊嘅，呢、這個就反而俾人。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真係有人別有用心轉你個空子，至於我堅持唔加，堅持零，咁我就冇咗個共識，冇咗共識就於是唔使變，我怕會變成咁咯。所以我覺得反而呢個時候開始去諗一年一檢，然後用方程式做啟動，即係譬如話達到某種情況，譬如通脹加再加經濟增長，就要啟動大家討論啦嗰一年。咁我覺得其實就喺嗰個啟動之後，大家去傾點樣去調整咯。就好過而家真係一次睇杜宇光講咗啦，可能比較散嘥曬時間。第二就係會唔會成為一種唔係咁好嘅策略咯？有啲人， 不過就就算設立方程式咧，都要非常之小心啦。即係究竟擺啲乜嘢嘅指標數據落去條方程式度咧？咁而另外就係、會唔會話政府即係特首陪同連同行政會議都會有一個最終嘅決定權？即係好似而家講緊，譬如係公務員嘅薪酬趨勢調查等等，會唔會都讓即係政府有一個最終決定權？咁其實呢啲嘢都可能係要即係如果真係要變咗一個方程式嘅話，可能都要考慮嘅嘢。 第一咧，就起碼過往政府係從來冇用過任何決定權，譬如即係啱啱凍結嗰次，其實政府係有權唔接納呢個報告，然後自己第一出個數啦，或者要求個委員會即時再傾啦。咁或者我向今年凍，我噃即刻下一年都冇人話真係兩年先傾一次咁，但佢全部都冇，即係完全係 set 下曬，我完全唔出聲。我哋反而咁覺得咁樣唔係好理想。我再次講咧，其實一年一檢。只要有一個指數符合，即係譬如我哋傾嘅一啲基本原則嘅啟動，然後大家坐埋台傾咯，就係咁簡單。 嗯， 我覺得咁樣反而係切實可行添。 嗯，嗱，咁而家如果向前看嘅話，已經凍結咗一期啦，即係2019年2021年又決定即係凍結。咁照睇而家嗰個趨勢咁樣發展落去咧，你今次個決定應該都唔會再凍結㗎啦，即係都應該係會加嘅。咁你哋就已經提咗，即係要加幾多啦，嚇。咁你覺得即係你哋嗰個嘅建議得到即係採納嗰個成數有幾高咧？ 我哋只能够讲据理力争啦。如果我哋惯咗话中位数一半系贫穷线，咁我哋高过贫穷线少少，中位数六成都不是奢求啩。咁我哋据理力争啦。我哋对于有得加系审慎乐观嘅，但系个加幅系咪合理咧？我哋尽力啦，因为其实政府里面做经济分析嘅都同我哋讲，虽然而家息率系 5.4， 但其实咧已经系高位噶啦，系落紧嘅嚟紧，即系回落紧嘅，所以大家都普遍对个经济环境系有信心嘅。咁希望倾到个好嘅结果啦，俾市民对个制度有翻信心啦。 OK， 好，唔该晒邓家彪，多谢你啊。 好，唔该晒， 拜拜。 邓家彪咧就系劳雇会嘅雇员代表嚟噶，咁啊，究竟啊最低工资而家个检讨嘅机制有冇需要去到，亦都有冇需要检讨嘅地方咧？咁咁而另外就系头先即系邓家彪都讲啦，即系希望话，譬如系去到即系去到照顾到贫穷嘅人口啊，咁又系一个点样嘅水平先至叫做系啱咧？咁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听一次七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接见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赞扬他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中央对他充分信任。习近平又说，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落实爱国者治港发挥决定性作用，符合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需要，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定当不负中央信任和市民期望。另外，总理李克强早上向李家超颁发国务院令，任命他为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中央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继续防控好疫情。本港新增27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8宗输入个案，再多两名病人离世。中环两间酒吧 Central 和 Iron Ferris 的群组分别新增8宗和11宗个案。群组累计分别有23人和22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有两名顾客曾经在今个月21号晚上先后光顾这两间酒吧。另外，再多4宗怀疑 BA.2.12.1 的变种病毒个案，其中3宗来自鲗鱼涌康景花园私在一个家庭。这座大厦早前有个案涉及太古城三期麦当劳群组，当局仍在等待全基因分析。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和圆洲村圆盛楼分别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必须在晚上11:30之前接受检测。 政府目标是在明日早上大约10点至中午12点完成行动。任何人士在今个月24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大厦入面超过两个钟头，需要在今个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国务院任命郑新聪出任澳门中联办主任，接替傅志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发出新闻稿，代表特区政府欢迎郑新聪履新，相信他会带领中联办与特区政府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继续支持特区政府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以及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澳的根本原则，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共同推动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和行稳致远。新闻稿同时向离任的傅志英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赞扬傅志英在出任澳门中联办主任三年多以来，为确保澳门繁荣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喺加士居道啊，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咧，之前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好塞车啊。咁啊，龙尾就去到启德隧道，咁啊影响到而家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噶。咁亦都系因为呢宗意外事故啦，而家车辆禁止喺加士居道左转佐敦道，因为加士居道佐敦道交界有意外噶，一带都系相当之挤塞。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咁但系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咧就好塞车啦，主要就因为受到加士居道佐敦道嘅意外事故影响，塞到新山道啦，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要间封。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近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九龙入口都仲是比较繁忙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提醒大家了，九龙土瓜环的码头冲道因为有些工程要进行的关系，所有车辆禁止在码头冲道红磡方向左转潭公道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暂时改路行驶了。新界呢，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那段还是比较多车的，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也都还是繁忙一点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晚间工程方面，港岛今晚港岛皇后大道西，西区的皇后大道西有工程的，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皇后大道西西行线近住华利楼即是东边街的附近一段会封闭部分行车线的。而湾仔船街在午夜12点去到清晨6点都有些封路措施的，那就是介乎庄士敦道至皇后大道东那段船街在午夜12点去到清晨6点都会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咧，有啲市民嘅精神健康咧都可能受到影响啊。理大神经心理学讲座教授沈浩强 喺疫情里边咧，长者咧都遇到好多嘅困难嘅。譬如以前去社会中心啊，同啲朋友玩啊，佢哋最辛苦咧就系俾佢出街，就觉得好闷啊，就觉得即系孤立咗喺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讨论紧咧就系最低工资水平嘅检讨啊。咁而家咧就系进行紧一个水平检讨嘅公众咨询啦。咁但系听日咧就会完结呢个咨询期噶啦。咁头先都讲咗啦，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就喺寻日发表咗一篇网志啦。咁都讲到咧就系话咧系呢个嘅一年一检嘅呢个嘅建议咧系不可行啦吓。咁而头先我哋就访问咗邓家彪啦，咁就讲话究竟咧就系而家嘅机制系咪需要可以要需要檢討咧，包括就係可唔可以一年一檢咧？咁同埋就係會唔會都可以考慮咧？就長遠嚟講，用方程式嚟到計算呢個嘅最低工資咧嚇。 不過局長都話，如果用方程式咧，就係做一個比較大嘅手術啊嚇，即係對而家嗰個決定嘅機制係要動，即係動用好大嘅手術，即係要做好大嘅改變先得嚇。咁呢一個就我諗今次就趕唔切㗎啦嚇，咁因此咧就即係今年十月即係要公布嗰個咧，都唔應該就唔會用一個方程式嘅方法去決定嘅嚇。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都應該要政府要透明度高少少，究竟即係嗰一男子嘅數據嚇嘅因素究竟係乜嘢咧？就中間係點樣平衡嘅咧？我覺得都我諗我哋都希望知多啲，知多少少嘅。 仲有就係、是、即係如果真係可以重新再去到諗過呢個最低工資嘅角色啦，一個性質呢、這個政策嘅性質啦，咁究竟佢係應該係一個點樣嘅水平先至恰當呢？頭先鄧家彪就建議就話，可唔可以係時薪工資中位數嘅六成啊咁？咁呢個就係相對於即係而家嗰個嘅工資嘅全港僱員嘅一個分佈嚟到決定啦。咁我都見到其他即係坊間都有唔少嘅建議啦，都講到話啊，其實而家咧最低工資個升幅咧追唔上全體僱員嗰個嘅工資嘅升幅喎。咁亦都話咧，其實好似一啲嘅日常生活品啊，包括係即係啲可能係基層僱員嘅一啲買飯食啊，或者生活用品， 即係佢嘅消費模式都要考慮。 係啦，呢一輪可能都真係嗰啲嘅價錢都升多咗嘅嚇，咁變咗佢哋攞住份最低工資咧，其實都未能夠咧去到應付到佢生活所需嘅，咁究竟係咪有一啲所謂即係生活工資嘅水平咧？咁呢啲都係如果真係要去再諗過最低工資，都可能要諗嘅問題。 同埋亦都有學者我建議到咧，就係話而家嗰個最低工資咧，都希望係唔好同嗰個綜援啊，即係嗰個即係有資格領取綜援嗰個入息嘅上限咧，係即係差唔多一樣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差唔多鼓勵到啲人咧，就不如唔做工啦，就去攞綜援啦咁嚇。因為而家嚟講咧，就如果兩人嘅即係攞綜援嗰個嘅收入嘅上限咧，就應該係9000多元嘅嚇。咁如果你計除翻26個工作天咧，你每日嗰個時薪咧都要46元啊。咁因此咧，就根據佢個講法咧，就即係都要由即係現時嘅37.5咧，係要調升到起碼46元，先至可以令到啲人咧就不如攞綜援啦咁樣。 咁但係咁大嘅調整升幅咧，相信好多嘅僱主啊、商界都會擔心啦。即係尤其是即係香港經歷咗疫情嘅衝擊啦，咁應該點處理咧嚇？嗱，頭先我哋就同勞方嘅代表傾啦，而家就同僱主嘅代表傾啦。有勞顧會嘅僱主代表郭振華喺電話旁邊啊，郭振華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 你又點樣睇而家嗰個嘅最低工資個討論咧？係咪真係有一個大家唔能夠妥協嘅情況出現咧？ 我相信目前就即係大家可能嗰、那個。 即係對於個水平，頭先啊，我聽講就係啊，佳表話係中即係時薪嘅中位數嘅六成啊，作為一個指標，咁、就大家好似方程式咁，又唔好理日照計啦。咁其實呢一個係咪可行咧，都需要即係大家好認真深思嘅。個原因咧就即係簡單睇緊而家世界上咧，即係個工資嘅即係最高同埋最低嘅差距咧，係越嚟越大嘅。咁、如果你永遠揸住個嗰、那個即係中位數去睇咧，就好擔心咧，日後咧呢一、這個嘅即係不斷因為嗰個差距越嚟越大嘅時候，咁樣個中位數你會即係相對都會調高比較低，即係調高嘅情況會持續嘅。咁而呢個幅度係大於喺個低薪，即、就、係、是、最低嗰、那個10%裏面咧。咁呢度嗰個追嗰個幅度咧係幾辛苦嘅取得。咁嗱，你追到都會出現一樣嘢，就可能喺嗰個購買力嗰個水平度咧，都要從此要大家要一齊即係即係要對應翻先得。否則咧，就你可能追到嗰個位嘅時候，啲嘢又貴咗好多。即係如果大家都記得。我哋最開始實施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我哋睇得到咧，就啲看間啦，好多啲看間嘅即係因為貴咗啦，即係要俾最低工資咧，就於是就大幅度即係增加咗個管理費。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呢一樣嘢咯。 嗯，郭俊華，我想問一問咧，嗱，而家個最低工資咧。根據最近呢一啲研究或者調查咧，就其實係而家啲僱員咧，全港嘅僱員咧，只不過少過1%嘅僱員咧，係攞緊最低工資嘅嚇。 係啊，冇錯嚇。 咁即係話僱係啦，即係話啲僱主咧，佢根本如果真係俾最低工資咧，佢都根本都未必請到人噶啦嚇。 絕對 係。係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係咪都有一個比較？即係有個空間係其實都應該調高少少個，因為反正你都唔係俾緊最低工資啦，你哋啲僱主。 或者我補充一下啦，就係根據即係統計處交俾最低工資委員會考慮嘅資料咧，咁啊喺2021年嘅5月至6月啦，咁啊攞緊每個鐘37.5最低工資嘅僱員人數咧，就係14,300人嘅嚇，大概啦嚇。咁而咧就係個佔個行業嘅僱員嘅百分比咧，就係0.5%嘅嚇。 系啦，冇错。嗱，我哋就用翻呢个数字咧，喺实施之前咧，就应该系几多咧？就即系同样咧，系攞翻最低工资水平嘅时候咧，嗰、那个系6.4%，大概180,000。 嗯， 即系嗰个攞紧最低工资嗰个水平系有180,000人。咁今日咧系得翻143,000。嗯即係佔0.5%，咁嗰個180,000咧，佔當時應該係6.4%。咁即係代表係咩咧？即係話其實嗰個最低工資追向上嗰個平均工資嗰度咧，係追個幅度係好快。而我哋又睇到嗰個數字咧，即係統計出個數字出嚟咧，喺大概而家6.3%嗰邊咧，大概都係180,000上下嘅人咧，攞緊係幾多錢咧？佢係42蚊嘅。 嗯， 咁即係話你喺最低當你28蚊開始，已經跑到42蚊。如果大家同樣有180,000人係攞緊最低工資嘅話咧，佢已經升到係42蚊。 嗯嗯嗯 即係我想即係數字頭先你講嘅數字就比較啲數字，大家一齊。 咁係咪即係有空間加到42蚊咧？如果係咁講， 係咯。 嗱，咁樣即係有空間加到42蚊，當然即係嗰個空間係咪可以加到42蚊就？是交返俾最低工資委員會，佢哋有責任去調查啦。佢有一定嘅規定，又會唔會對即係一定個規條位度，就係對於經濟嘅影響啊，有冇對於最低即係收入水平呢啲職位係有所流失啊？咁即係呢啲都係一男子嘅數字，係都需要佢哋去討論嘅。咁但係至於係咪真係可以個市場承受到係42蚊呢個最低工資嘅水平咧？呢、這個又真係要佢哋先。 但係個市場個事實就係佢哋承受緊噶咯，而家已經係即係42蚊。 有啱嗱，你講得冇錯。即係咧，如果我哋去到42蚊，即係個成個勞動市場會係點咧？即係話你一定要42蚊請到先請到人一個鐘頭，咁會出現咗個。你本來你做嘅工作，你可以即係我攞低啲人工都去做嘅。可能呢個啊，我舉一個例，早期嘅時候咧，我哋一實施即係看間係28蚊最低工資嘅話，會出現咩咧？就好多嗰啲老人家冚唪唥去曬公園，大家明啊嗰段時間。 全部都公園，咁引咗一批後生嘅出嚟喺嗰度，咁又經過十年啦，嗰啲老人家咧就即係當然唔會冇辦法翻到去看更個水平啦。咁但係又到年紀大咗啦，呢批即係早期係五廿零歲，而家又係變咗年紀大。咁呢啲嘅時候咧，佢又係做緊攞緊最低工資，不過而家28而家變咗17.5啦。咁係咪都佢可以攞42蚊咧？會唔會一攞42蚊又有一批人係唔夠？但係今時同上一次咧，可能嗰、那個即係勞動市場嘅勞動供應咧，未必有即係十年前咁充裕啦。咁會又出現一樣嘢咧，就係、是、你都係要俾間42蚊。但系嗰個市場裏面會唔會個管理費又增加嘅時候咧，成個社會承擔能力係咪都係做喺度？呢、這個真係要考慮清楚嘅。 嗱，江生話仲有即係最後兩條問你啦，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上次已經動議咗一次啦，咁咧勞方嘅意見就係話，咁、其實等於咧四年咧都冇加過呢個最低工資啦，咁係好希望咧今年可以調整啦。咁但係第二咧就係、是。刚刚即系受到疫情冲击，成个香港嘅经济啦。咁其实而家去到倾呢个嘅最低工资嘅调整，对于雇主即系、就是、对于商界嚟讲，系咪一个好困难嘅事咧？ 喺而家受咗两年嘅一个疫情嘅打击咧，其实元气大伤嘅。即系嗱，唔好讲商界啦，就系、是、就算系一般嘅老百姓啦，佢哋自己本身都元气大伤，即、就、系、是、个储蓄户口里边咧。都即係少咗好多，咁所以如果喺呢段時間咧，如果你話要增加即係調整係會，其實佢人數係好少，即係14,000，14,300嘅人，但係要影響一個漣漪效應咧，會繼續會水漲船高嗰個模式。咁但係咪做得到咧？又未必做得到，因為而家個環境的而且確啱啱先至開放，即係市場多啲人去，咁大家都即係積極請人。咁但如果呢個職業請人，因為又擔心有一啲漣漪嘅效應，而市場又疫情未必穩定，咁即係呢一個信心咧都會受到打擊嘅。咁如果你將呢一個即係俾佢哋即係諗住係可以即係做多啲，請多啲人去做咧，而相反又擔心即係有嘅前景好唔好咧，佢哋冇信心去搏啊。咁、 okay. 其實對於嗰、那個即係市場嗰個經濟動力咧係有所影響嘅。 Okay. 好啊，唔該曬郭振華，多謝你。 唔該曬你。 係啊。OK， 好嘅，好 嘅。郭振华咧就系劳雇会，系劳雇会嘅雇主代表嚟噶。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倾其他话题啊。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为咗证明自己嘅演技，邀请咗圈中所认识嘅导演同埋制片人去睇自己嘅话剧首演，冇谂到出现表演事故，佢崩溃大喊，所以幕后晚叮嘱朱迪神要时时刻刻陪住喺林湘身边。点知第二日朱迪神去见林湘。佢入唔到门口，因为密码都改咗啦。林湘发生咩事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两位拍档啊，有个消息咧要话俾你哋知啊！ 咩消息先？ 讲重点啦！ 就系咧，由6月开始啊，又靓仔啦，又 Q 啦，年纪轻轻咧，旅游经验成本字典咁厚嘅佢，会加入旅游乐园啊！你哋型仔嘅地位不保啦！ 真系噶？ 真系噶？ 佢就系、 是。Hello， 我系好中意去旅行嘅 Chris 梁彦忠。6月开始，我会加入旅游乐园嘅大家庭，同大家一齐以岛环游世界。 咁就好啦！ 真系好啊，榴莲啊，唔系，系听众真系有福啦！ 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咁啊，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倾倾教师考基本法测试嘅问题啊。咁因为咧就教育局早前就系要求啦，咁啊下学年开始咧，所有公营学校咧都只能够聘请喺基本法测试取得合格成绩嘅教师啊。咁、早前咧就安排咗一啲嘅基本法测试啦，咁样安排两场嘅。咁但系咧就第一轮咧就考咗啦，咁但系第二轮咧就因为咧。疫情嘅關係咧，咁就係要延期啊，延期咗兩次，去到咧就今個月嘅21日咧先至開考啊。咁而個成績咧就未出爐。嗱，而家就5月啦，咁其實距離呢、這個即係學年呢一、這個學年結束咧都好快嘅時間啦。咁呢個時間咧都係啲學校咧同埋教師咧去到準備下一個學年，究竟會唔會轉工啊？又或者學校去到安排人手嘅一個都幾關鍵嘅時間嚟㗎。咁都有啲考即係有啲老師咧都話啊，可唔可以？ 快啲去到出呢個嘅成績，讓佢哋有呢個打算呢 咁啊，教育局方面咧都話個成績咧係本月底未出到，都六月初應該會出到噶啦。咁嚇，咁佢亦都講咧，就因為舊年十一月已經係公開講咗俾啲老師或者學界聽咧，就要佢哋快啲去報名啦咁樣。咁因此今年嘅一月咧就舉辦咗一次考試啦。咁第二次就唔好彩就即係騰咗幾個月啦，因為疫情。咁但係喺五月都考咗啦嚇。咁咧就因此就佢教育局就覺得其實都個通知都夠長噶咯，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轉工或者係點樣都好咧，都應該係可以報到嘅。你報唔到第一次，可以報第二次。咁而且每一次咧都係報親嘅，都有位可以俾佢考嘅咁樣。 不過咧，就呢兩輪嘅測試咧，就不似補考啊。咁啊，如果真係不幸喺呢兩次測試裏面真係不合格嘅，咁啊，有咩出路俾呢啲教師咧嚇？ 教多一年啦，喺間學校，都係咁講。 問下呢一位嘅教育界嘅工會啦，有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黃建豪啊，黃建豪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頭先即係都講到話咧，就是、第二輪嘅基本法測試未出成績啦。其實對於教育界嚟講個影響係點啊？ 其實咧就都影響都有少少啦，又唔係好大嘅。因為正如啱主持人所講咧，其實啲老師其實都有心轉工嘅，都及早已經準備好噶啦。咁但係奈何咧就有啲嘅一啲比較好啲嘅職位咧，可能喺四五月先推出啦咁樣，咁變咗有啲有心。突然間見到有啲吸引啲嘅 post， 譬如係啲副校長啊、高級學位教師啊，甚至乎校長嘅職位嘅時候咧，同工咧就嗱嗱臨咧即刻去報考啊，就去考呢個第二次啊，或者係去準備咁樣啦。咁但係奈何就係個成績咧，因為壓後咗，咁所以咧就佢哋都有擔心自己會唔合格咁樣。咁所以嚟到今天，我哋都收到22宗嘅在職教師嘅一啲查詢同埋了解啦，同埋一啲嘅訴求啦。其實希望局方咧可以即係開多場。因為佢哋都擔心咧，即係今次如果唔合格嘅話咧，有啲同工就已經係獲得一啲學校就正式係去取錄成為副校長噶啦。咁但係咧，佢就因為個基本法未過咧，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咧就即係棘住咗中間咁樣咯。 嗯，係咪真係咁多呢啲高層嘅職位或者好搶手嘅職位，真係要成六月先至出嘅咧？ 因為通常咧呢類型嘅職位咧，通常都會喺三四月度咧就開始有啲音樂耳效應出現嘅，業界都係咁樣。咁未必一定係高層位置，甚至乎一啲嘅常額嘅教師嘅教職咧，可能都會喺三四月之中咧，就大家慢慢褪下褪下，又褪啲位出嚟。咁啊，音樂耳效應就會隨之響起啦。咁但係咧，有啲同工就係呢個時候先會去。尤其是常額嘅教師啦，普遍都比較係穩定啲、安定啲，未必係咁積極去尋求一個轉換環境嘅。咁所以咧，喺一月嘅考試或者係三月嘅時候咧，即係延後咗嘅時候咧，可能佢就影響咗少少佢哋嘅步伐咯。 嗯， 咁如果真係啲教師係考到唔合格嘅話，咁其實有啲乜嘢安排俾佢哋咧？因為頭先都講不似補考啊嘛，咁所以你就係咪係都建議係即係設多一輪嘅考試係咪啊？ 係啊，因為其實最主要咧，我哋都同意咧，係兩輪嘅考試其實係足夠嘅。但奈何咧，今年第二輪嘅考試咧，原本係二月嘅，但因為碰上第五波疫情咧，就兩度改期，就去到今個月嘅21號先開考啦。咁成績咧就一定係趕唔切喺531前出爐噶啦。咁531點解對於教師嚟講係咁關鍵咧？通常常額嘅教職咧，一般來說咧都係有三個月嘅通知期嘅。咁如果三個月前唔通知嘅話咧，呢啲常額教師如果辭職嘅話咧，就要賠償呢個代通知金一個月嘅咁樣。咁因為呢一次嘅疫情啦，咁所以就延期到5月21號。咁我哋嘅同工咧，其實一啲常額嘅教職嘅老師咧，揾到一啲比較再理想啲嘅一啲嘅晉升嘅職位咧，佢而家就變咗好兩難啦。嗰邊收咗佢，咁呢邊咧就因為冇呢一個嘅考試，佢哋自己又好彷徨、好擔憂。即係換言之，就係我哋都有個 case， 佢係成功面試咗一間學校嘅副校長職位，中學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咧佢而家仲未出爐啊嘛，佢擔心自己如果唔合格嘅話咧，又冇得補考嘅話咧，就會錯失咗今次嘅機會咯。因為其實都好難得嘅，因為你知啦，即係面見一個副校長，其實要過五關斬六將啦，咁又要見法團校董會啦，每一次問嘅問題唔同啦，準備嘅都唔非常之唔同啦，唔同辦學團體又有唔同嘅要求喎。咁所以咧，呢啲老師咧，其實佢再準備咗好多。而得到一次即係可能係最佳嘅一個狀態面見到個機會嘅時候，咁但係因為個基本法考試，因為啲法律條文可能自己又忙得滯，温唔熟咧，如果冇個補考機會咧，就真係會有啲可惜咯。 嗱，我見到局長嗰個回答咧，就有少少漏漏咗，就係話咧，如果真係學校有啲咩特別嘅困難咧，佢哋都會酌情即係去處理啦。咁你覺得可以點樣酌情法咧？佢似乎唔係針對個別老師自己嘅情況喎。 係啊，都有見到呢一句嘅，呢一句嗰個就係如果個別學校有非常特殊嘅情況，係 啦 係 啦， 咁啊，即係都係留一個空間同彈性等大家釋懷啦。咁但係。即係除非真係非常特殊啦，但係我諗應該都唔會有例外啦。譬如因為點樣講呢，都係要合乎曬所有嘅資格呢，教育局先會俾一個常額位置出嚟囉。咁如果係未有考到嘅，譬如啲新老師，其實佢反而就另外一個打算嘅，因為好多時新老師入行呢都係靠一啲我哋叫做分定啦，即係非常規性撥款底下嘅一啲嘅撥款聘任嘅老師，呢啲分定嘅位置呢其實就唔需要 BLT 嘅，即係唔需要我基本法嘅考試嘅。咁呢方面呢對新老師嚟講又會好啲喎，壓力又會細啲喎咁樣。咁但係對於一啲可能係真係都想轉好環境啊，或者轉下環境嘅常額嘅老師，而老師又即係都有自己困難啦、啊、咁樣，我哋都收到呢一啲嘅訴求咯。 講翻呢個嘅即基本法嘅測試啦，咁其實就係都類似係公務員嗰個嘅基本法嘅測試嘅，咁都係一啲嘅選擇題啦嚇，俾大家去到答啦咁。咁你覺得睇翻咧就係個數據咧，就係話第一輪嗰個嘅測試嘅合格率咧就有70%啦。你覺得高定低咧？咁你覺得其實呢個測試係有難咧？你覺得？ 其實我自己呢都問啲同工有關嘅題型嘅，都去了解過。咁我自己以往呢都考過公務員事務局舉辦基本法測試嘅。咁我自己覺得呢難度呢就相若嘅。咁有70%嘅合格率呢，其實我哋都滿意嘅。因為都知道我哋教育界嘅同工呢，其實就時間其實就比較密啦，即係加上又有網課啦，又有唔同嘅學生嘅需要照顧啦。咁所以呢70%嚟講呢，可能啲老師即係喺即係咁忙嘅工作裏面有70%合格率呢，我哋都非常之滿意嘅。咁但係要講到啲題目嚟講呢，咁我知道呢係會比較係考得比較係細碎少少嘅，係會係一啲嘅條文為主。咁我知道有啲老師呢佢又捉路呢就是、考啲大路啲嘅，因為四個選擇題咧，佢諗住係好似我哋以前考車牌咁樣啊，考啲大路啲嘅啊，一定係某個指向性，咁佢就會比較容易去估到個題目。但係點知去到係唔係嘅？係四個答案咧都好相似嘅，可能某啲詞彙嘅分別嘅啫，所以要讀得好熟咯咁樣。咁所以呢個對於教師嚟講，亦都係一個挑戰嘅，因為喺咁繁忙嘅工作日程入面咧，要擠出時間去背呢啲條文咧，其實幾難嘅。咁我自己咧、 okay. 有個建議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啊。好，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就是呢個教師嘅基本法呢係得一年嘅啫，咁睇下可唔可以呢就調淺少少，或者係淨係問教育相關嘅議題，咁、 okay. 令到呢有兩者啲唔同。 好，唔該曬，黃建豪啊，就係、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時間夠啦，拜拜。